我国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接近尾声，墨山井救灾战区的惊人建设者仅在四天期间结束了南山工人区城川水筑坝工程，修复了珠江至凤山区段能数十里区段的公路，而且他们圆满恢复了新谷里的20多公顷耕田，还进行了数万平方米的2-3层住房和平房区划整理。在会宁市，人民军官兵集中机械化手段大力推进德兴筑坝工程、望娘筑坝工程等豆满江水坝修复工程和治河工程。承担会宁川和龙川川筑坝工程的军人们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在短暂期间内完成了筑坝工程。会宁市的劳动群众也积极推进游仙水坝和人仙水坝等水坝修复工程。在宛城郡，道级机关建设者新建了80多套平房。在盐社郡，咸津北道各市郡级机关企业突击队员在收尾阶段推进数十栋公共建筑建设工程。